上你那一句勇敢，有些温暖相见很晚，只是想象中的期盼总和缘分不欢而散。怎样遇见有些温暖相见很晚，只是想象中的期盼总和缘分不欢而散。怎样遇见有些遗憾，无需写满惋惜，只有让自己坚定不移。所有泥土，我穿着

把时光里静坐了很久，已很久没有过联络的朋友，也曾与你无话不说，手牵着手一起走，最怕

用心听，不要说话。

place where I belong. When you go, turn out the light. No one's there to hold you in the night. I'll keep running. It's the place where I.Coming home. When our picture fades in the sun, and all the colors blur in the one, I'll keep running to the place where I belong.When you think you're on your own, I'm still coming home. When your heart gets blinded, when you fall.叫我怎么能不难过？你劝我灭了心中的火，我还能够怎么说？怎么说都是错。你对我说，离开就会解脱，试着自己生活，试着找寻自我，别再为爱蹉跎。爱要怎么说出口？我的心里好难受。如果能将你拥有，我会忍住不让眼泪流。第一次握你的手，指尖传来你的温柔。每一次深情眼光的背后，谁知道会有多少愁。